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我来！ 胡列娜一闪身，她的速度在一瞬间就达到了极限，在头上火红色长发和臀后那条巨大的狐尾掩映之下，她整个人就像一团流动的火焰。唐三发现胡列娜此时所展现的速度比自己目前所能达到的最快速度还要快上几分，虽然没有魂技辅助，但她现在的速度绝对不比同级别的敏攻系魂师差。可唐三很清楚，她分明和自己一样是一位控制系魂师才对。胡列娜背后的狐尾高高扬起，长度竟然再度延伸达到了5米，而且原本看上去并不算十分粗大的狐尾上，此时每一根长毛都竖立起来，宛如钢针一般，看上去就像一柄长达5米的巨大狼牙棒，飞速冲到开始被啃噬的窄路前。只见胡列娜的身影虚幻般闪动，背后狐尾横扫而出，而她那狐尾竟然产生出令唐三也感到吃惊的恐怖力量，所过之处一只只血红蝙蝠被挥击得四散纷飞，凡是被抽到的血蝙蝠一个个身体就像是破碎的布娃娃一样在空中爆裂。胡列娜毫不停留，利用她那恐怖的大尾巴就像是用扫把在扫除地面的灰尘一般，一只只血蝙蝠不断被清扫而起，它们啃噬的速度虽快，但胡列娜打扫的速度却更快，眨眼间那火红色身影掠过之处至少已经有上百只血蝙蝠全身破碎而亡。 是魂骨， 唐三可以肯定那是魂骨的力量，可是他想不出在正统的六块魂骨中有哪一块能够产生出尾巴这种攻击性武器，就算胡列娜本身的武魂是狐妖也绝不能有这种威力。论攻击性，此时他那根长达5米的巨大狐尾只能用恐怖二字来形容，别说是血蝙蝠，就算是暗金三头蝙蝠此时所化的金色小蝙蝠冲上去被他抽中也会被击飞数十米，虽然他们的身体要坚韧得多不至于破碎，但也会被抽得七荤八素，根本无法靠近胡列娜。尖叫声响起，剩余仍在啃噬的血红蝙蝠快速飞起，不敢再继续他们的行动。可尽管如此，这会儿被胡列娜硬生生抽死的血红蝙蝠已经是之前被唐三暗器射杀的2倍了，浓重的杀气从胡列娜身上弥漫而出，眼看没有了血红蝙蝠的威胁，她站在那里大口大口地喘息着，显然刚才这一番杀戮对她的消耗也不小。唐三快速接近到胡列娜背后10米处，留下一段距离，正好是不影响胡列娜狐尾攻击力输出的绝佳位置。砰的一声，金色雾气涌动，金色小蝙蝠重新合体，再次化为了暗金三头蝙蝠，不应该管它叫暗金三头蝙蝠王才对。三个头六只小眼睛狠狠地盯视着胡列娜和唐三，显然他也被激怒了，看着那么多小弟伤亡，一声声诡异的尖叫不断从暗金三头蝙蝠王三颗头中同时响起。 他应该是要施展什么强力技能了。 这家伙有再生能力，如果我猜的没错，他现在使用的技能应该是给自己增幅。要是让他完成增幅，我们要打败他就更困难了。只是现在还找不到他的要害所在。 他的要害应该还是那三颗头。虽然能够再生，但我不相信当他三颗头同时破碎后还能长出来，没有了头他用什么来吞噬自己的小弟。 正是如此，可惜距离有点远，我试试看。 唐三从自己的24桥明月液中飞快地摸出了诸葛神弩的匣子，上好击括。胡列娜疑惑地看着唐三，不知道他在做什么。唐三的目光开始变得锐利起来。 你用绳子捆在我的脚上，另一端捆在你的尾巴上，然后将我抛出去，尽可能地接近他，距离越近我就越可能将他彻底毁灭。 你有办法？ 试试吧，应该可以。 暗金三头蝙蝠王的鸣叫已经变得越来越响亮了，他身上的光芒也变得越来越耀眼。 动手！ 胡列娜的狐尾猛地缠绕在唐三腰间，用力将他抛了出去。5米长的狐尾，7米长的绳子，除了两头捆住的长度之外还剩10余米， 也令唐三与暗金三头蝙蝠王之间的距离瞬间拉近到了40米之内。胡列娜聚精会神地看着唐三的行动，只见唐三右手举起了黑匣子，铿锵声中16道寒光喷射而出，直奔暗金三头蝙蝠王右侧的头部攒射而去。与此同时，唐三左手也动了，昊天锤旋转而出，化为一道弧线乌光，直取那怪物左边的头。就在胡列娜猜测着唐三会用什么方法攻击暗金三头蝙蝠王中央的头时，两道湛蓝色的光芒从唐三双眼中骤然喷吐而出，后发先至，直接轰上了暗金三头蝙蝠王中央的头。在出手之前，唐三就已经想清楚了，暗金三头蝙蝠王之所以拉开距离才开始他那咒语，显然在念咒的过程中身体绝不是最佳防御状态，否则他又怎会轻易出手。同时选择这样出手也是唐三对胡列娜的第二次考验。之前的考验，胡列娜凭借着他那奇异的狐尾带着二人逃过一劫，唐三并没有看出他真正的态度。但这一次不一样，唐三被胡列娜甩出，绳子另一端在胡列娜的狐尾上缠绕着，就相当于将自己的安全交给了胡列娜。如果胡列娜在看到唐三击杀了暗金三头蝙蝠王之后感觉没有威胁，心生歹念，立刻就可以松开狐尾将唐三甩入深渊。毫无悬念，被紫极神光射中的蝙蝠头以及被昊天锤轰中的蝙蝠头先后爆裂，暗金三头蝙蝠王甚至连惨叫都没能发出，他的最后一颗头也已经被攒射的16根铁晶弩箭射穿。令胡列娜目瞪口呆的是，唐三的昊天锤轰碎了一颗蝙蝠头之后，竟然一个回旋又轰在了那被诸葛神弩射穿的那颗蝙蝠头上，已经被打成筛子的蝙蝠头也化为齑粉，彻底破碎。昊天锤这一击绝对可以用神乎奇迹来形容。唐三并不能肯定暗金三头蝙蝠王的身体强韧程度是否能够被诸葛神弩击杀，所以才有了这神奇手法的使用。金光瞬间扩散，砰的一声，大量金色液体四散纷飞，周围的血蝙蝠凡是被那金色液体溅上的顿时在惨叫中消亡。唐三只觉得脚上一紧，自己的身体已经被胡列娜巨大的狐尾扯入空中，稳稳地落在那窄路之上。两人目光对视，胡列娜向唐三嫣然一笑，唐三眼中的目光也变得柔和了许多。不管怎么说，胡列娜已经通过了唐三的考验。暗金三头蝙蝠王这一死，其他的血蝙蝠顿时变得群龙无首，近乎报复性的疯狂朝着唐三和胡列娜冲了过来。但是当一支军队没了领袖，不但失去了士气，也失去了指挥的大脑。剩余的这些血蝙蝠虽然数量仍旧可观，但已难再给唐三和胡列娜带来任何威胁。唐三手指不断律动，从他手中射出的每一根银丝都会带走一只血蝙蝠的生命。胡列娜则更为直接，背后的5米长的巨大狐尾就像是拍子一样不断将靠近自己的血蝙蝠抽飞，他那狐尾的力量奇大无比，每一次挥动抽击在血蝙蝠身上，那些凝恶的家伙都会立刻化为血雨。奇特的是，在胡列娜的狐尾上似乎有着一层特殊的能量，没有沾染一丝血腥。毛茸茸的大尾巴，每一根毛发都尖利如钢针，这宛如大型狼牙棒的超级武器对血蝙蝠造成的杀伤力一点也不比开启着蓝色领域不断射出钢针的唐三要小。终于最后一只血蝙蝠先中了唐三的钢针，再被胡列娜的狐尾抽得远远飞出，周围的一切终于重新变得安静下来。抹了抹头上的汗，胡列娜看向唐三，俏脸上流露出了一丝淡淡的微笑。击溃这群蝙蝠显然是两人共同努力的结果，如果没有胡列娜的狐尾保证了窄路的安全，唐三想要对付整个蝙蝠群也极为困难。同样的，没有唐三击杀暗金三头蝙蝠王，他们也必将承受对手最恐怖的攻击。通过这短时间的配合，两人对对方有了全新的了解。胡列娜对眼前这个男人更加信任了，唐三对他心中的芥蒂也减少了几分。唐三把绳子挽起，将一头递给胡列娜。胡列娜探手接过绳子，快速地拴在自己腰间。 要不要休息一会儿？ 啊，刚才可真是危险。 胡列娜的打扮实在是清凉，唐三赶忙别过头去，不敢正视。 我还以为你是块木头，原来你也怕被诱惑吗？ 好了，如果你不需要休息的话，我们就继续出发吧。 一边说着，唐三弹身而起，重新落在了胡列娜前面。巨大的狐尾化为橘红色的光芒，悄然融回了胡列娜体内，脸上难以抑制地流露出了一丝疲倦之色。 还是休息一会儿吧，我们的消耗都不小，后面还不知道要面对什么。据我所知，这条地狱路一共有三道难关，一道比一道厉害，刚才我们这应该是闯过了第一关。 唐三心中一凛，他明白胡列娜必然是有的放矢。 先前虽然是我主攻，但实际上我消耗的魂力远比胡列娜要少。从之前的情形来看，胡列娜那条巨大的狐尾绝不只是武魂那么简单，很有可能和我的八蛛矛一样，是一块得天独厚的外附魂骨产生的效果。难怪教皇会收他为徒，单是这块外附魂骨就已经让他远远领先于同济。四年前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精英大赛时，胡列娜显然还没有这件利器，否则当时我们也不可能获胜了。武魂殿的黄金一代果然强横。 两人勉强在窄路上坐了下来，短时间内立刻进入了修炼状态，静静地恢复着自己的体力。当然他们的心神并没有完全沉浸其中，都留有一部分精神警惕着周围可能发生的一切。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